见美。清晨五点的外人登山体操大会，六零年代欧洲前卫地下导演讨论会， 九零年代欧洲富士山冰上冷冷 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，为期十几天，撒哈拉酷热绝对崩溃，深层考验，三天两夜前进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， 放下身有选择放松的容易。 女生风露非分秋冬身材，男生弯弓射到了快进派，被枪砍中了是黑线。管你小中大中我 play， 管你是小清新时中口味我 play， 管你是哪一位家中我 play， 我 play 都 play 都 play、 yeah。 我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喜欢，是什么都喜欢，我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喜欢，是什么都喜欢。 不睡的你，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，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，我是麦麦麦同学。快快下载听听 FM，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，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，首页进一群，每天打卡，眼熟 ID 送福利，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。 和别人连线，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。 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。

起再玩家经营。耶耶，曾经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，像个真正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，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，温暖到天明。我问这个冬季你是否一如往昔，很多的睁开眼就能闻到夏日气息。写信告诉你台北也好天气、oh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梦想让你不快乐，跟他说你难过，把你孤单移动变成我的歌，把你累了陪着你的一天，我做的歌词没有人听，那我就只写给你一个人听，就当你说想跟我一起平凡。可目前还是无法克制我的占有欲、yeah. 还是只要关于你就太小气，可我是真的爱你，是真的能拥有你，把关于你也印在那需要逃避， 什么需要逃避 ？Still only forever, ever, ever, ever, ever, ever。 我问这个冬季，你是否一如往昔？恨不得睁开眼就能闻到夏日气息。 需要逃避， 지각이야 나대로 불불알을 일으켜